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，感觉如果要走谁能说 no、oh、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记忆里里擦去你的承诺，爱情是个梦，而我睡过头。 你是怎么定义幸福感的？一份关于美好生活调研的报告显示说，绝大部分的受访者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比较满意的，西部地区幸福感是最强的，超过半数的00后认为买喜欢的东西会让我感觉幸福。报告进一步指出，越年轻的消费者认为消费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越大，你觉得呢？ 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，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

我喜欢和自信舒服的人相处，不需要记得任何注意事项，想吐槽就吐槽，不会一不小心触碰他敏感的神经，有空就约出来，没有空就散场，不用解释也不用交代，大家都一副成年人的样子，很酷的相处，没有任何负担，不用相处的过程当中随时还在意你的情绪，耐心地跟你解释，照顾麻烦的你，但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做到。 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 不知道你最近养小青蛙了吗？这个游戏身边的人 95% 都在玩。你有没有发现这只小青蛙经常看书，坚持学习，还定期旅行，步履不停，在外面随时和家人联系汇报状态，在家安静从容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会拿起笔记录每一天，也会做手工，会细嚼慢咽地吃饭，花家里面钱也会懂得感恩，会带特产，家门口哪怕是源源不断的涨钱也从来不浪费，出门广交朋友，按时回家适当的独处。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，这些好的习惯你有多少？

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录音。